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，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，避免不了不堪结局，怕撇下我又如吊气破罐子，我甘愿受骗，任每个人口吐着冷言，我永未会舍口灰冷战。相爱的人如此多，都不冲一齐无几个， 谁亦会选择错， 百万对情侣仍乐于玩火，爱上他明知出错， 夜夜有些 花他时也寂寞，抱着那残酷的狼，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。没有激气自愈，不要亲友同情地为我喊冤，你怕寒得生犬，我偏要与他却恶浪浸染，我永未会舍口灰冷战，相爱的人如此多，残酷的狼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。没有爱错了几个男孩子，难悟到相恋的大致，当不可拥有 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让我相信，